的话，你要留心听的话，一定啊，这是写好了，但神的话是活的。嗯，对我们的心哈，那个我们来做祷告，求神来对我们的心来讲话哈。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来到这地方，主啊，不是学死的字句，我们来这地方是要听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求你今天亲自的对我们的心灵来讲话，借着你的道，也借着你啊，借着你的灵，主啊，我们也欢迎你真理的圣灵亲自的解开你的话语，认为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心中所有的需要，也知道我们前面所有的需要，主啊，我感谢你，主啊，就求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虽然字句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你要对我们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是丰富的，是足够每个人的，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感谢你，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也继续的保守我们之间的交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在这从那个从第二节哈，从第二节开始呢，这个书信呢，保罗写的书信呢，已经到最后的这个哈、啊、最后阶段。有时候我们一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哦，这个信我们都是礼貌性的哈。你比如说，你像那个我们写信的时候都有什么？咱们中文的时候，我学作文的时候写信都要有什么格式哈、啊？格式要开头、结尾，此致敬礼哈、啊。最常用的是此致敬礼，然后后面的时候我的名字。你发现那只是一个格式而已。那个时代的时候，现在不这么写了哈。以前的时候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写作文的时候，标准结束是此致敬礼，然后后面写那个。那我们知道那叫格式，但是圣经的话不是这样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哈，它不是个礼貌性的，而且呢，有一些重要的话呢，其实呢，在后面的时候，那我想父母给孩子写信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父母给孩子写信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总有说不完的话，而且呢，你会讲什么呢？有时候你会重要的，甚至呢再强调一遍，在后面的时候，哎，这个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感受。那么我们前面都讲到了那个一步一步的神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因信耶稣基督，然后呢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有什么样的权柄。我们都知道做儿女是蛮舒服的，蛮那个啥。所以你看徐伯伯、徐伯母之所以十来年往返的跑，为什么？就是因为做儿女有这福分呢。要在中国的话，请你们去，给你们多少钱你们都不做这个，而且你们请保姆。但是你们为什么来到这儿来做保姆呢？又没收钱哈，而且，对，肯定这样，知道吗？这个就叫做儿女的福分。为什么呢？认为儿女具有这么大影响力，他能够什么？所以儿女父母哈，养育儿女，帮助他们，甚至超过养育，连下一代他的责任都担心，这个就叫爱，这叫儿女的权柄。所以呢，上面我们讲了，人就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呢，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然后接着讲，做了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呢，又讲说人际关系就开始变化了，就像渐冻分享的，我们一成了上帝的儿女，就开始领受了上帝的基因，上帝的基因就是上帝的灵，那么我们就开始有上帝的心肠。所以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我们行在光明中，满有恩典，然后我们也有真理哈，也走在真理里头哈，不会去那个就是说刚才阿姨讲了说那个就是说国内的就是道德底线都没有。你会发现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他不会随波逐流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信仰，他们认为他有道在心中，所以他不会随波逐流的。你看随波逐流的都是什么？没有生命的东西随波逐流，凡是有生命的，你看加拿大的那个鲟鱼哈，那个鲟鱼真的是为什么那么感动人，那么壮观，那就是认为它是逆流而上，他为了到那个地方去继续的产出下一代的时候，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它是逆流而上，所以你就看到他有一个生命在那个地方，那个能力。所以那个接着他讲，我们一旦信了主以后呢，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发生变化，这个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第一个夫妻第一个是夫妻关系发生变化。以前夫妻关系全靠什么呢？靠那个就是说反正你对我还不错，我对你也不错，咱们都别做太绝情了哈。过去谈恋爱的时候是感情非常丰富，结了婚反正不要再期望那样了，只要是忍耐就行了哈。好的呢，他说也是彼此尽量的关爱，但是还不够。 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会发现婚姻久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总是有一些从最初结婚一直到无论多么相爱的人，他还是有一些摩擦，意见不一致。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有一个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以前我一不太明白什么叫人人都是罪人，杀人放火、坑蒙拐骗，像中国那个道德堕落，这叫罪人。为什么？后来我发现哈，那个人人都是罪人呢，就是说人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后来应用在我自己的婚姻里哈，我们谈恋爱5年结婚，而且彼此相爱，但是结了婚还是遇到很多困难。后来我们发现，真的是那认识神了，我才发现哇，自我为中心是最大的杀手。彼此都相爱，但是认为你是自我为中心，就是说鞋是穿在自己的脚上，不舒服的疼是自己疼，但另外一方不疼。所以呢，这里头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就在那儿。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位神进来了。然后呢，主耶稣知道我们，既认知道我们配偶的感受，也知道我的感受。只要你愿意知道的时候，他会解开很多你的，超越你自己。比如说，你像我那时候也讲过，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以后，一个最大的就原生家庭的不同。原生家庭不同的时候，我就不能理解，就为什么吃饭，我们就常常有一些不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吃饭，我对于我们家里七个孩子，很大一家庭，我爸爸妈妈又忙，所以我们吃饭从来用不着一桌人坐满了吃的，谁到点儿来了都弄好了就吃。甚至呢，你像我那时候贪玩，等我回来的时候，我那个他们也不觉得少了一个，反正晚上的时候我一回来天都黑了，你知道东北没有冰箱叫碗架子哈，那个地方呢，我就到那碗架子打开看看有没有什么剩的，有剩的我就吃，没剩的我就去睡觉了。所以我们家就这样。等我一结了婚了以后的时候，我一吃饭，陈梅一叫我吃饭，我说啊，快来了来了，他就很生气。他说你来了几次了，但人还没出现呢。我说你先吃，马上来。还有我女儿也学会了这个，所以我太太一叫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说马上。但是这一马上，后来她学会了。以前她一几位，我们马上就下来。结果后来我和我女儿一说马上，她说到底几分钟？然后后来我们就得看到知道那个，所以她也生了不少气。为什么？一说马上，我女儿也没出现。我也没出现，当然他受我影响，所以呢，那我们家我觉得没什么，你就先吃呗，我们不生气哈。然后但是不行，我们不坐在那个地方，他不吃饭，他吃不下去。可是呢，最糟糕的说啊， 吃得下去。 吃得下去啊，但是生气哦，生气。然后呢， 叫你们来都不来， 对对对对，很失望的，而且他做。然后呢，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最糟糕的是我吃饭的时候呢。我吃饭的时候呢，还会那个有电话进来，我马上就去接电话，然后我接电话了，完我就说你吃，他就很生气，他说这个电话有那么重要吗？他说我们正在吃饭呢。对于我来说，吃饭没关系啊，我向来是电话接完了以后我再来吃，你们先吃，然后我洗碗都没问题。但是不行，他呢就久了时候，所以我们两个哈，一直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错，那他呢也是这样。真的好多年好多年，突然有一天的时候，真的神对我讲的话，我才发现神跟我讲说那个，说你虽然我接的电话都是好事儿，都是帮人，他说你知道吗？你不帮助你的太太哈，你跟你太太是有婚约的，你第一个应该帮助她的，你不帮助她就是犯罪，但是你帮助别人叫恩典。所以你帮助他们的时候是额外给他们的恩典，但是你这个是叫做什么？有约的，有誓言在里头啊！我一听，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从来我都觉得吃饭是小事儿，但是神给我看到的就是说，对于他来讲，一家人能坐在那儿吃饭，然后同时吃饭，然后有个有质量的吃饭的时间，他认为这个就是爱。当我明白到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家气氛改变了。现在的时候，我偶尔的还会犯点错误，但这个错误就少多了，而且我也不再跟他争吵了。以前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他需要改变，但实际上来改变的是我需要改变。你看，自我为中心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是是非非的事儿，这些东西都是什么自我为中心的事情。你发现还有我现在也看到圣经里又讲说，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也要改变。得有耶稣在里边，耶稣能帮助我们超越自己。你看，在北美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现在的像徐伯伯家是三代同堂了哈， 五代同堂了， 他妈妈还在 啊，对，妈妈也在哈，加上中国的哈，就是那样，要不然的话，你看你现在这边美国是三代是吧？美国三代同堂，你发现人人都是自我为中心，他们彼此相不相爱？相爱，但是你要看看你的小啊、那个帮着带那个小啊、孙女哈、啊，孙女和孙子哈，你看小的时候都像你，因为你带他嘛，他就学你，等他一上了学。他又学了美国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他也有自我为中心了，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关系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有的时候小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不少长辈跟那个孩子们有一个冲突在哪儿呢，还有第二代的冲突，你比如说你像那很有意思，那个那个爷爷奶奶还有姥姥姥爷都是希望他们小孩都穿多一点你知道吗，也保护的非常好，一穿都猛劲一下，但是他们爸爸妈妈不干，这晚上我反正遇到这种事儿，这晚上穿那个就往下脱，都是爱孩子，然后呢最后呢爱呢好一点呢，最后的时候有一方让一让，但心里还是不舒服，但是呢要差一点有时候都为这吵架打起来了，然后呢等到这小孩一上学了以后呢，那个就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又出第三方意见了，爸爸的也不一定听了，妈妈也不一定听了，然后爷爷奶奶不一定听谁的，听同学，他说你看我同学穿短裤，我跟你讲最后遇到的界限哈、啊，我在东部的时候，你这人的为自我的中心真的差距很大，我在东部的时候那个冬天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大学里做那个访问学者，我在那个东部的时候在他们学校图书馆里头看书蹭地儿哈、啊，在那地方你知道他们的学生怎么样，冬天的时候你看上身就美国的这个学生穿的挺厚的，再一看短裤下面穿拖鞋，哎呦我都冷啊，我一看到他我都冷，我都觉得说这是什么打扮呢，哎他们很舒服，你看这个都是什么自我为中心，照我看来的话，我的女儿要那样穿，我会我肯定生气了，你知道吗， 就这么穿呢， 但你知道吗，我今天被拓展到什么程度，今天我女儿在波士顿，她明明在这儿很好，她非要到波士顿说要体会一下不同的气候，她就这么穿， 冬天回来的时候见她穿的是短裤， 你看、然后你现在我也不觉得很影响我的，我觉得说 OK 她好就行了嘛，这个东西我反正不穿那个，我冷他不冷，所以你要知道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都叫自我为中心，后来我发现家庭中的关系中啊，那个很大的一个程度来讲的话，没有耶稣在里边免不了人人都有自我为中心，免不了，所以呢你就一定有矛盾，你那个东西怎么办，有时候呢魔鬼就开始进来了，魔鬼进来就利用不同的感受差异就产生误解，误解最后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最后产生了一些甚至是埋怨不饶恕，这个就是说上纲上线，就他不爱我，他不尊敬我，其实你会发现魔鬼会把这个叫差异就那个什么就把它扩大化，然后后来的时候接着我们信着主要靠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把这一类的东西呢就会越来越扩展，我们每个人就发现无限制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就像父母帮助孩子一样扩展他的度量。好，反而我是觉得信主最初的时候，我从那个东北人哈，东北人那个家里头是厨房都不进的，那时候我没工作来到美国，我太太还给我要上完班还给我做饭吃，要不给我做饭吃我觉得我就丢了面子了，我这地儿就住不下去了，太不受尊重了，这就是我的那个呀。后来的时候神让我又工作，然后又去给太太做帮做晚饭，这样帮助做，然后呢接到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对家庭观念是很淡薄的，我就觉得散漫，大家都自由一点比较好，因为我们家七个嘛，所以我父母给我们足够的自由，但是呢结了婚呢，老婆是家里老婆是很爱我们的，所以爱我的是看得很紧的哈，然后呢接着就一个女儿，所以呢我们两个全在我太太的目光的照顾底下哈，不能超越到一定的范围哈，对对对，得要常报告，所以那个我以前也想不到报告啊，但这些年也开始培养了经常报告啊，以前他打电话找我的时候我说这不是急事，老婆的都不是急事，因为呢我知道他会问你在哪儿啊干什么，然后就完事了，所以呢我呢就会比如说像我们这聚会啊，或者做一个跟朋友在一起，我是绝对不接电话，但你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如果我不接电话他会连续打十次甚至呢更多，那就回去了就不高兴了，但现在的时候神也开始拓展我，那相反我走过了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他就不怎么打电话了，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他说他打电话比过去也少了很多，所以我就说信了主以后他拓展我们，同时的不是在一个人身上，那好多东西都在拓展。接着呢他也改变我们跟雇主的关系，然后也改变我们跟什么，跟那个同事的关系。所以你就会发现信主啊有道，咱们中国人常讲道，这个道，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道。那个老子讲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说了一句废话。其实老子说那话就是说，我说这个道一说出来就不是那个道了， 道可道 非常道，他你没法表达。然后名可名非常名，他有个名字他是介绍上帝，有名字但是一介绍就不是那个名字了。所以说了半天，所以今天道家搞的是搞不清楚。但圣经不这么讲，圣经这个道是什么，道成了肉身，这个来到人间了，而且呢不但有文字的道，而且耶稣就是那来到人间的道，所以他把这整个道都走了一遍给人。所以呢这道能在人里头能落出来，所以就使出了父母跟儿女怎么相处，儿女跟父母怎么相处，然后呢同事之间怎么相处，夫妻该怎么相处，你发现道都有了，你看。所以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这一段哈，那在后面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照所说的话讲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段非常重要的一段话，你说吧，我们大家都信主这么多年了，祷告哈，祷告的话，那个我们现在夫妻关系有没有问题啊？谁能告诉我说现在我们夫妻关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完全的呢？有没有人？没有。其实呢后面这话是很关键的话，你知道吗？你怎样能超越自我吗？为什么那个为怎么样的夫妻关系能更好吗？秘诀在这个地方，恒切祷告，祷告要恒切。那个我过去的时候也挺恒切的，我有一段时间信了主祷告挺恒切的。你猜我怎么恒切祷告？我恒切祷告就是主啊，改变我太太，你让她别找我，你知道吗？给我点自由，我也没干坏事，我干的都是好事。但是这样的祷告你们说灵不灵？啊，非常不灵，什么改变也没有。后来的时候神倒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先改变。好，我说这个好像这个我倒没怎么祷告。后来的时候你知道恒切祷告，而且呢要警醒要感恩。后来我就真的为自己祷告了。后来我不但为自己祷告，后来完了我把它交给神了，我就说我就为自己祷告，那我也找别人为他祷告。那当然了，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了哈。所以恒切祷告，大家说祷告哈，这个祷告跟那哪儿的祷告哈，祷告不只是祈求，祷告是跟神讲话。我们之间讲话是叫什么讲话呢？我们之间讲话叫交流，我们跟神讲话叫祷告。要恒切祷告，如果你在婚姻中遇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你要一直祷告到神讲话了，要对你讲话，要恒切，否则的时候不要停止。你就像那谁就有一个劲头，宝珠没有祷告两下说哎没感觉算了，我就自己做了决定就完了哈。我跟你讲，那个要做了决定哈，那个你会吃大亏的哈。我可以给你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复杂的印证哈，我回去了你说完了我也去祷告，你的感动跟我的感动一模一样。我告诉你，你要进去了，你再过几年看，你去看，你要进去就掉到坑里去了，就那么奇妙。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要马马虎虎走个形式，你要跟神真心的说，但你要祷告有一个说我听了我就愿意照着办，不要三心二意说听了以后呢我还要做决定。所以呢这个祷告要恒切，你婚姻中有困难有问题，你不要就造下了个结论，你不要说就是他的问题，他一定有问题，每个人要没有问题才怪，但是你要祷告到神说你对我讲话。我告诉你，一直祷告到神对你讲话了的时候，那个改变就来了。我有几次的神对我讲话了以后，都让我更加享福了。过去受罪的地方就不再受罪了。还有一次的时候，神那个我跟陈妹之间呢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他常说，我常常说，你知道吗？我就常常说你不听我的，认为东北人，你知道吗？我训练的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太太应该听那个听丈夫的。你知道我妈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是猫能比鼠，是男能做主。你们听过这话吗？ 没有， 那是我们的东北人的东北的土话哈。所以我妈妈常常跟我们这么教育我。当然我也有个心，就是结了婚，可是我的太太偏偏是重庆人啊，四川人。所以呢，我去四川的时候，我就觉得纳闷了，为什么他们那个我们一到他带我去做客的时候，都是男的下去厨房做事。我就说这个别来骗我，这给我做榜样呢。然后我还没结婚呢，然后谈恋爱，我就说 OK， 反正呢你们愿意做就做。后来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看有文化的冲突。所以我结了婚以后，我常跟他说一句话，就是说你都不听我的。其实我心里挺失落的，我很想他听我的，但是我总感觉他不听我的。但陈佩常常他觉得很冤枉，他说没有啊，你都没说你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怎么听你呢？我不觉得我没说，我觉得我都说了，但他不听我的。但是后来有一天哈，直到我在厨房做事儿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听到神在我的耳朵里给我放来听，我说你不听我的，其实我在前面根本没跟他说我是什么意思。哎呦，我就很吃惊，我自己听见了。我以前以为只是他用这个做借口，我一直误会的。等到那一天我听见了，我突然傻了，我就说哇，这是什么意思？后来神就让我回答了下一步的问题，很有意思。要没有神呢，哈，人真的受罪会受很多。神就让我看到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是因为我们家里头我妈妈非常强势。虽然我们是东北人，我妈妈上桌吃饭做完了以后的时候，来客人绝对不上桌吃饭，绝对把我爸爸放在那个桌上陪客人，把我爸爸都捧得很高。但我们家实际上做主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我爸爸在我们家不是很有话语权，所以我们从小就看着我爸爸没有话语权，你知道，都是我妈妈做主，但是我爸爸被摆得很高，你知道吗？所以呢没实权。所以我的心里头原生家庭，我一结婚了也觉得我就没实权，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就懒得说，让我爸爸很少说。我爸爸他的意思哈，跟我们的交流，陈佩到我家谈朋友，我们那个时候谈朋友，他到我家来，他跟你生前的时候，陈佩都没记住他说过几句话。 我认识8年，我觉得说话不超过10句啊。 你就知道吗，在我家里他没有声音的。所以你就知道吗，原生家庭就在我这里头哈，产生了这样一个，这要没有神我一辈子打不破。所以现在就知道了，所以凡事我跟他商量，我不撒泡死他知道。但以前的时候我就说他不会听我的，但我跟他商量好多事他都听的。所以真的是很奇妙。所以你没有神帮助我很多，所以恒切祷告，你知道我不是一下子就听见的，好多东西这个祷告的过程中，就是我如何能把婚姻建得更好，好多东西真的神帮我们要恒切。你要觉得你的婚姻已经完美了，你就不用祷告了。如果你要觉得哪地方没完美，你一定要祷告，不要说你有答案了。你要觉得你有答案了哈，那你还是自我为中心，没答案，没答案。而且呢带着感恩的心，哪怕有一点点改进，哪怕有一点点变化，都感谢。对，这个感恩呢很重要，你知道吗？有时候呢我们常常说哎呀没达到我想要的那个，所以就没，不，每一个长进，每一个，就现在我跟陈佩也没达到完美，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天天都怀着感恩的心，比过去强多了。而且呢现在越来越好，你知道吗？你越感恩就越有越多的祝福哈。所以呢这个是一切的。我说工作一样，我就非常高兴，我就觉得我相信呢，渐冻将原来做的工作 title 也好，还有做的那个小长肉，比现在他做的这份工作好很多的也有。但是当年的心态跟今天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你能听到渐冻怀着多深的感恩，说这个工作是神给的，所以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这已经为了这条路就已经开了一个又新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祝福，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相信那个渐冻在这块地上啊还会遇到挑战，但是他会有很多的祝福突破在那个地方。所以感恩是最重要的一步的东西哈。你发现父母跟儿女跟父母相处，如果长存感恩的心，这一部分的你就会发现已经就打下了很大的一个根基了啊。所以呢很有意思。所以这句话，而且呢保罗跟他们的关系，你看保罗属不属灵？你们说 属灵， 很属灵。但保罗呢 他非常知道祷告的能力，所以呢代祷，你看他是说什么，也要为我们祷告，他亲自的邀请他们为他祷告，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在传道，讲服基督的奥秘，他甚至为这个做监狱，他说呢，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有口才，然后呢讲得准确，而且呢又讲得他们能够什么，能够怎么样明白，所以呢他说你要为我们祷告。大家说祷告代祷重不重要？代祷非常重要。那你说你刚才不是说不要给配偶祷告吗？ No， 配偶祷告要另外的祷告方法，不是命令神去改变他，而是说祝福他，而且呢要赐恩给他，而且要感谢你给我这么好的配偶，你要天天的感谢神给你这么好。你说不对呀，我还没感觉到，但是呢这叫信心。你天天感谢为他感恩的时候，而且你要让神呢继续的祝福他，让他能感受到自己的宝贝，感受到呢，我跟你讲，那是另外一个祷告。你知道咱们常常的祷告是一种叫做什么呢？为别人祷告代求的时候，有一时候是行邪术。你知道什么叫行邪术吗？行邪术就是利用一个偶像去控制那个人。所以你要带着一个心啊，要是为另外一个人祷告是想控制他的时候，包括父母给儿女祷告，不会灵的，不会成功的。你要爱他，要让他有那个，当然你可以针对有一些捆绑哈，他有一些东西，但是呢你要看你有没有自私的成分在里头，是不是为了你的好处，还是为了他的好处。所以你就会发现哈，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后来我就发现行邪术的就是利用邪灵来去控制那个人，为了自己谋好处。但是上帝不这么做，上帝是说什么，我们的祷告是要什么，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祝福。所以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一定是为那个人的利益，一定为那个人的好处。所以你要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会有 power。 因为什么？这个合乎神的属性啊。我也想我过去的时候祷告哈，真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过去为教会里头祷告，好多都是好多的祷告，我说牧师这玩意儿做的不好，那个要这样做，神呢改变他的主意。跟你讲，后来我现在真的是为我那时候祷告在悔改，你知道吗？我就说他不太合我的心意，我觉得这么做好，他偏偏那么做了。 No， 你要祷告什么？主啊引领他，主啊把最好的给他，不是我的意思。所以呢要不是你的意思呢，你可以去引领他，让他看见改变他。所以你知道吗？但是你要查验你是不是想控制他，照你的意思啊。你是说保罗没有让他吗？保罗说你们为我祷告的时候，为我祷告什么？不要让我祷告更合你们心意。祷告什么？他是传道人，所以你要为他祷告什么？开这个传道的门，然后呢同时的时候呢，在讲的时候要讲的准确，同时呢又能够什么，把基督的奥秘表达出来，表达准确，福音别讲错了掺水，同时还要什么，要对方那方人能听得懂，用他们能明白的话说出来。你看这多好。而且他说你们也要传福音，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外人交往，是就和不信主的人交往的时候，你们要爱惜光阴。什么叫爱惜光阴？他那个英文也说利用每一个机会去什么祝福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去祝福他们。而且呢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这个和气呢要温和，那但是英文呢叫 grace， full of grace。 可能大家说这两个不一样，其实是一样。一个人充满了恩典，他的话语一定是和气的，他的和气也是带着恩典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跟哈，我那个时候刚开始传信主的时候，传福音倒挺热情，但是呢不是带着和气和恩典，你知道那传福音争论，要把它辩论倒。结果呢我最极端的例子，我听的还有比我更极端，就是辉言了，他没在这地方，但是呢我要给他揭露他一下哈。然后呢辉言跟我分享，他在这儿也说过啊，你们中间有人听过，他说有一次他跟他朋友传福音气坏了，说 go to the hell， 他说你下地狱去吧， 他说你不信你就上不了天堂，你就 go to hell。 没有，他说争论极了的时候，前面都说完了，就是 go to hell。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当然他的前面是说你不信了 go to hell， 但是后来发现他不信，那认为他当时就不信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前面不信后面会不会信啊？我喜欢那个那谁的那个，所以不要争论，你要和气的把这个什么，下面说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回答问题的时候要说真理，用言调和也很重要。 我们不是为了和气，就是哦，你说什么，那个你会说什么，你喜欢听什么我就说什么，那个就叫什么诡诈。用言调和的不是这样，用言调和一定讲真理，但是呢是什么带到什么恩典和和气，我爱你，就是带出那种爱来。好，爱和真理从来是不冲突的，没有爱的真理，后面还有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也是常我是发现我们在一起的，说好了我们对神的话语非常渴慕，但是争得脸红脖子粗，那不叫为真理而战，那个叫血气，甚至在谈论真理都可能在血气里头，真的，我也是要辩倒他，我要说服他。No, 我们要把真理说完了，要给人足够的那个空间去那个什么，所以要什么，要什么，要和气，还有什么用言调和，两样缺一不可。用言调和说明是什么？一定是真理，真理是最好的。但是第二点的话，我们也要用什么？要和气，所以这两个是不矛盾的哈。然后呢，他说相反，你越这么做，越在主里边去交流的时候，你就越会知道怎么回答个人了。我不知道讲到这块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伯父有没有什么问题。伯父帮我 有启发。就是我们改变不了环境，改变不了别人，只有改变我们自己。 阿门。 还有刚才就有些就是我们从改变自己做起。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改变不了别人，你也改变不了环境，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 阿门，阿门。所以其实伯父你已经，这就是道，你已经入这个道里头了哈。圣经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不是定我们的罪，他是说我可以帮助你超越你自己啊，就这个意思。所以信耶稣呢是超越自己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谢谢伯父。伯母呢，伯母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我还没有理解。 嗯，还没有理解哈。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你觉得哪块？ 他想说好像用盐来调和。 哦， 为什么说用盐来调和？你说就是好像不是那种一味的 啊？为什么不用醋来调和？那个我们上次真的很好的问题，那个，所以那个你们家谁炒菜？你们家你炒菜，那你加盐的时候，那个加盐和加醋在炒菜的时候，加盐和加都加哈。如果只加盐或者单加醋的时候，只加一样的时候，他们有区别吗？加酱油哈，那就有点变化了哈。其实呢，那个上次我们也有人提了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中间有一个大厨在那儿哈，他说了一句话就把这个点住了。圣经的比喻都非常恰到好处。他说盐有一个功能，盐呢能够把那个本身的那个菜的味道让它发出来更好，其实并没改变它的味道。而呢用其他调的话，比如说用醋它就酸了，用那个它有一个本身带着很强味儿。后来我比较同意那个，其实神呢帮助我们用盐调和的时候呢，其实你的性格不会变。比如说你这个口才特好，然后呢那个伯父呢，比如说他的那个特别的就是说有力气，这些东西呢，或者他说话快你说话慢，这些不改变。但是他改变的是什么？他是把你里边的那个给你装备的是一个把神的那个真理放在我们里边哈，你还是你自己。后来我发现信主改变自己的这个改变呢，不是失掉了你自己，更是你自己。然后你在跟别人说的时候呢，借着这样的盐呢，其实呢这个地方盐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呢是什么呢？是把那个东西的味道发出来，要不然的话吃什么都没有味儿了，都是都那个缺少味儿的菜哈。我觉得我炒蔬菜的时候我就加一点点盐，我觉得那个菜味儿特别的新鲜啊，也没加别的东西，蔬菜啊，就蔬菜。然后呢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保鲜，就是盐还有一个杀菌的作用。其实这两个作用都有。你发现圣经里神的话哈，真的是你要仔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真理。然后呢当我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呢，我自己才找到我自己原来真正的自己。第二点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呢，就可以保守我不走偏了，不走差了。你像在中国哈，像阿姨刚才讲的，就是说那个随波逐流，在中国不随波逐流真的很难的， 很难的。我那个我们那个上次我遇到有一个从美国回去的一个弟兄，他是在中国也有医生证，他在美国也是搞研究的，到中国最先开始他去行医，他说那个他做的是一个就是科室的主任啊，还不是院长。他说后来他没法做了，因为呢他说那个医院里头有那个指标，就是要挣多少，这个要达到挣这么多钱。他说要挣那么多钱就必须来了人，你就不能按良心来做了，因为你要按良心来做的时候你不挣钱。所以呢那他后来没办法了，他后来就辞了职，到了一个上海一个大学去教书去。他说这个还好一点。所以你要不随波逐流有是很大的，除非你有很强的信仰，要不很难的。 我讲一个盐的事情。基督徒不是说要做盐做光吗？做盐就是要有味道，但是盐也是能杀菌，所以有盐的地方你周围应该是没有细菌。我们有一个医生他是基督徒，他在他做手术，我们这个房间里不许有人讲那个 dirty word，脏话。然后我就听到另外一个医生说，那个是麻醉神医生，有新的实习生来，那个老的麻醉师就告诉新的，他说哪个 doctor 怎么做，他你进那个 doctor 房间你要知道你的口语啊，不能讲脏话。所以我就知道他是在做盐。所以大家都知道，还告诫个人，到他房间做手术你不要乱说话。 Amen。 所以基督徒我想是盐，那讲话要有盐。就是味道好吧。盐有味道，同时也不能有杂的东西掺进来。 是。我不知道阿姨你觉得这个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我大概脑袋比较笨。 没关系，没有关系。那个实际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说容易污染人的东西哈，就那坏行为、坏的言语，要从我们生命中除掉啊。坏的行为，坏，比如撒谎。那原来的时候，我那个也跟大家讲，那没信主的时候，我倒没有撒谎伤天害理，但是呢，常常骗自己的老婆。为啥呢？就是为了省事儿，要不然他看着我很紧了，我就说，哎呦，我正在忙着呢，他就不找我了，你知道？实际上我没忙在玩呢，为什么？这就叫什么？没有盐。但是有了盐的时候呢，他就是把这部分东西啊就除掉了啊。好，那我们还没有其他的，没有，有没有其他问题或者分享？ 我问一个哈，就是第四，他说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什么，就是说按道理这个发明是可以说是没有了，然后我给他给创了出来了，因为奥秘本来就是已经存在的，最多是说我把这个奥秘发现出来，或者是说 那个翻译问题。 这是翻译的问题，那个实际上是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就是把它那个表达出来，其实发明出来是由那个表达出来的。这个翻译的语言呢是那个在1900年左右的时候的白话文，这个圣经，就现在这个圣经是那个时候的白话文。很好的问题。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了哈。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里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好，这边的哈，到这儿已经保罗提了多少个人？啊，几个？大家数一数几个？看谁数的准确。多少个？ 到第几节？ 到那哪儿？就到那个十五节以前。 十五节哦。七个八个九。 八九不会吧？三个数吗？再数数，我的。多少个？啊，有人数出九个，现在目前最多数出九个，还有几个？ 七个。 哦，有人数出七个。 七个，我一个数七个。 有人数七个哈，好，七个、九个哈，那请九个的那个帮我们从头说一下，第一个是谁？ 阿尼西姆。 阿尼西姆之前呢？ 啊， 推 鸡 骨。推鸡骨，第一个。 哦，对，还有 所以你是十个，对，我也觉得是十个哈。 推基古、阿尼西姆、 两个了。 亚利达古、巴拿巴、马可、尤士都、耶稣、尤士都、以巴弗、路加和迪马。 呀，是十个吧？ 零法算 吗？啊？宁法不算，后面不算，十五节以前的，我怎么也数出我，后面老底家了是地名，嗯。 希拉波利的弟兄，别号尤士都的耶稣，这两个名字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那个是一个人。我看前面是两个嘛哈，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受割礼的人，跟他同工的有三个，对吧？这就五个，五个再加以巴弗六个。六个，再加路加七个，再加迪马八个，八个。哦，你可能把巴拿巴也算了。他那个重要的是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所以呢，那个是八个人，八个人。那你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么多人呢？现在你看保罗传福音是几个人做？三个人吗？刚才这八个人是不是都跟保罗同工的？ 只有三个人同工， 推基古跟他同没同工？因为他派推基古去干嘛？去带口信儿。然后还有谁呢？还有阿尼基姆也什么也带口信。所以你就发现哈，神呢是，其实他是一个团队。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这样，你看那个福音哈，现在咱们马上要开始的那个福音小组和幸福小组的这个，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训练我们哈，真的我建议你们有时间真的尽量参加。它是你去听听，你不一定真正的看看他们那个都是团队的哈。你像我们也是这样，互相之间，连保罗那么样的一个有恩赐有那什么，他在做主的工的时候都是互相什么。团队，而且这个团队呢非常奇妙的，这个团队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你比如说咱们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合作起来的时候是常常很困难的啊，这是我们常常的那个遇到的问题。你知道吗？现在保罗的这里头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受割礼的人，受割礼的人是谁呢？犹太人，还有立邦人的另外的一部分，他的同工是啊。外邦人，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吗？那个差距哈，比我们今天所有的比如说安徽人呢，跟东北人呢，还有重庆人呢，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就是说就其他地方的人，我们地方的差距都很大了。但是呢，这个差距要比那大得多。因为什么？犹太人看外邦人如同什么？ 如同狗一样，如同那什么样，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哈，犹太人吃的东西，犹太人不会跟外邦人，真正纯正的犹太人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认为他们吃的食物啊是有讲究的，哈，那个，所以呢，你知道他们这差距有多大吗？这些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在一起的，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呢，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在他们心中，他们就成为了一家人。而这一家人的时候呢，犹太人呢就什么吃外邦人的食物，保罗是什么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所以保罗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就是说是完全纯正的血统纯正，然后呢宗教信仰纯正，就是说犹太教的，但是呢他后来的时候他却是什么放下自己的一切去爱这些外邦人，不但向他们传福音，而且真实的这么爱他们，所以他同工队伍里头既有外邦人又有犹太人，而且呢他们合成一家人。后来我就在想呢，说我们家里头你像常常呢自己的家庭也都是遇到一些难处，比如说吃什么，一家几代人哈，比如说像我们家就两代，我和陈贝再加我女儿，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也有麻烦，哎，那个当然了，那个就是说我原来最先开始认识陈贝的时候，我是在北京吃馄饨的时候，北京的馄饨只是撒一点辣椒面，那个辣椒面我都不会撒的，但是呢现在后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四川去的时候到四川去，到他家里去的时候，第一口吃完了他那个叫口水鸡，然后我就不知道剩下所有的菜什么味儿，麻，很麻，整个就全都麻掉了。然后呢，那结了婚了以后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的得要吃共同的食物，所以呢，而且呢，现在年纪大了还存在一个问题，年纪大了，现在陈贝回想的呢都是小时候的那些哈，四川有时候都找不着的了哈。然后呢，那我有一段时间在北京的时候很有意思，我生病了，我那时候在北京工作生病了，我就想吃那个东北的那个豆腐，就干豆腐，也是豆腐，有地方叫豆腐皮儿，我们那叫干豆腐，然后蘸上我们当地的那个酱哈，就黄酱那种那个酱缸里外面摆着晒的，然后呢再包点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陈妹她就很体贴我，她就去找来了买来了。我说怎么不是那味儿呢？你知道吗？就是很有意思哈，你知道吗？多顽固哈，这样的人，你看我们还都是只是一个西南的一个，你想一家人坐在。后来我们杰西卡最喜欢吃，有一段时间我们杰西卡最喜欢吃就是美国饭，现在不是了，有一段儿，好，他那一段时间就喜欢吃美国饭，就是说我们做的那个中国饭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遇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比如说你们的小孙女那个外孙说我对这个饭那个我要换换样， 我们想得通，世界是多元的， 多元了哈， 有容乃大，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个就是那个道，所以我们就跨过了什么，跨过这个哈，所以呢真的我们家里如果要是说我们现在要真的信了主还认为说哎呀吃的饭今天不是我最喜欢的，心里头还暗抱怨，我跟你讲那真的就是离这个就是道差的太远了。然后呢另外的时候你其实呢你要跟这个道越靠近的时候，靠着耶稣，你会发现你提醒自己的哈，如果我挑战真的是所有的弟兄们，如果你要看到你的配偶说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离道就比较远了，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要说这是我的一部分，那个就是原初的道，因为原初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说是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然后呢那个时候不是说另外一个人，如果他做错了你会说什么，你不要说你做错了，应该共同的承担这个，这个是那道，当然我知道不容易，但你要没做到那道那块的时候，你就别说觉得他问题很大，他反过来说太太看看丈夫要看成是什么，圣经里说什么啊，头等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头就得尊敬他，你就得从心里往外的说，告诉自己，只要你心里没有尊敬他的意思，那么你就是离道比较远了，真的。那你说这不是要命吗？对，神的道就是要命，要不然我们就不是一个罪人了。 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断的不断的在往前，你求神，你求神，神就赐给你，扩张你。你说我没法尊敬他，我一看到他我就满心是疼痛啊，头疼啊。然后呢你就祷告啊，你说神治我的头疼，医治我。你这么祷告的时候，我要尊敬，我愿意这么做，你会发现上帝真的就是让你归到道中去。然后呢弟兄看到姐妹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神就真的祷告，你要为这些事祷告，不会自然成就的。为什么要讲祷告要恒切呢？如果你不恒切的祷告，这些东西不会自然成就的，得借着祷告进入。所以祷告不是什么，祷告不只是要这个环境改变那个改变，那可以改变的，但是呢最重要是我要改变，我要超越自己。要不然我们信主不白信了吗？你现在主还蹲在监狱里头哈，那个那你都没有这个道没靠上去，那你就所以保罗是不这样的，在挑战我们中间，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的。那你看到别的，你知道我们彼此看见应该是什么一个感觉才合乎道？用圣经的话怎么才叫道？你看到对，看到另外一个小毛，你看到那个向前的话，你什么样的感觉？你觉得那个合乎道，合乎真理？ 昨天向前去我家吃饭传福音嘛，我还在那儿讲，我就好几次我觉得怎么好像是口水在那坐着。 哦，所以你尊荣他哈，尊荣他。 好几次我讲这是 Curry 吗？ 嗯。 Curry Blake。 Curry Blake 哈，所以呢，你尊荣他。那个我跟大家讲，圣经里说我们是互为肢体，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发现哈，在教会里头不要把弟兄姐妹这个词儿只做一个口头语，我们都忘了那个意思。神说这叫互为肢体，你真的看到你旁边，比如说我们小组聚在一起，我真的看到我旁边坐的这个哈，比如说那个太太就是一体的了哈，那个就是在家。但是在这地方我看到小毛，真的觉得小毛是我的肢体，是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吗？如果你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其实你不在道中，你就偏离了真理。你说我烦他，那就更差劲了，就像左手烦右手一样，不是真的哈，没有真的，我说的这个意思，真的，你要会发现，我们真入了这个道的时候，天天都要什么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的左手不灵了的时候，前两天的时候，我都没跟陈梅讲，那天搬琴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抻了我的手，左手这样一翻个就疼，但现在已经好了。我不能告诉陈妹，因为我一告诉陈妹啊，陈妹就开始给我弄这个，又各种各样的手段都上来了，我，所以我没有告诉他，那个他就那样，所以我会不会说他太差劲儿？ 秦鹏要退休？ 没有，还很管用。所以我说这个意思的时候，其实呢，互为肢体这个观念哈，我到今天也还没有参透。认为你看到弟兄姐妹有一些重担，有一些什么，我们是为他着急呢，还是嫌弃他？我以前的时候常常在咱们中间，我真的最近向神在悔改。我以前的时候常常讲异象，我把异象都看的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凡是跟我走在同一个异象上的，我就觉得我们是一支军队，我们可以去打仗。那么后面不愿跟的，那你就在后面待着吧哈，我们走了哈，那你待你的，我们走我们的。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个的，神告诉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一起同行，所以你的担子就是我的担子，你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这就是这样。最初神造的就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真的是这支团队的时候，像保罗，你看保罗写的这些话哈，你看他都像亲人一样，不只是同工。所以我们今天以后的时候真的是家人，我真的希望我们的组里不是要只是当做同工，同工就是做事呗，一同工作呗，不要只做同工，要更进一层，做什么家人，做肢体。那肢体和家人哈，所以我现在就悔改了。以前的时候如果那个 Steve 不见了，我就说 Steve 可能去忙去了，就是说那现在我就想他了，我就会问问说他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家里有事，你看他平时都很来的，现在没有。以前我真的很亏欠，以前没来我就说他一定他们有事或者怎么样，他不愿意来了哈，没什么。但是我现在发现的时候，我们要互相问一下，说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 也可能有一些事出现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一起。真的，我们大家以后的时候彼此看一看，好不好？然后问一问，不是监督，而是什么？而是是一个什么？万一有事的时候，我们就及时能够帮助上，啊。所以呢，真的以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我会问的多一些，但不是监督哈，而是说。就是说家人少了一个的时候，我还觉得陈贝教了我这一件事情，这是我原来没有的。我们家里暂时少一个，当然我爸爸妈妈少一个也不行，但是暂时少一个还没有关系，说忙不过来，但是陈贝是盯得很紧的，所以我们家一个都没失落，你知道他对我女儿也盯得很紧，对我也盯得很紧，这是爱。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的好吗？我们是家人，我们是互为肢体。你看保罗对对方的了，不光是他团队里头，他又对他们讲什么，又对当地的讲，他说什么呢？他说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爱，那边的教会是不是他的肢体？也是的。他爱不爱他们？后来我现在在读保罗的书信，我就读出另外一种，就是说真爱他们家人。然后呢，他说你们念了这书信呢，就给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你看他爱这些人，其实这些人后来我才看哥罗西教会还有老底家教会，好多人他都没见过面，但你看不看到，感没感觉他们没见过面？你看他好像很熟悉，所以我相信他为他们祷告很多。嗯，海滨那块有什么吗？ 哦，没有，我自己就是看到这个，他就说他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他说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 Amen。 所以他常为他们祷告，他竭力的为他们祷告，而且他从哪儿知道他们情况？认为呢，以巴弗跟他是同工，但以巴弗是直接传福音给他，所以以巴弗常为他们祷告，保罗也跟他一起为他们祷告，所以他对他们很熟悉。然后最后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他保罗为了传福音，为了爱这些灵魂，所以蹲监狱。他说你们要纪念我啊，他也需要他们的支持和祷告。然后呢，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恩惠我今天就不展开讲，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恩惠跟我们平常说的小恩小惠不一样，这个恩惠是从上帝来的恩惠，这个是包含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对我们有极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哈查完了，我真的希望大家下面一周的时候再把整个读一遍，我们下一次再有一些回顾好吗？下次我们再把它大家都分享一下，哪一部分你最有感动或者有什么问题好吗？把哥罗西书我们再读一遍。 就是谈到这个代祷啊，我看了很多代祷，但是呢有些代祷就是说很多事项你看了文字，你并没有跟他接触就产生不了那个共鸣。然后呢，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跟别人代祷，但是没有那种那样子的这种祷告起作用吗？ 其实呢，我就希望呢，先从那些真实的，不要是让别人拿个单儿给你去念，甚至为好多事儿祷告，为人祷告，为人祷告，去爱那个人，先从你最爱的那些人，关心的你盼望他好那些人开始。如果一点感觉由里及外，你后来我就发现，如果你为一些人代祷也会上瘾的。当你为那些真心，但是记住了，不要为了控制他，为了只是我得好处，而是单单的为了他的益处去祷告的时候，为了他的益处去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慢慢和这个人就有了一个关系了。然后呢，接着的时候你再扩大范围，先一点点来。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就一句话说，我为普天下人祷告，祝福他们。自动祷告是形式上的，先从一个个具体的人，普天下人是从一个个开始的，然后再扩大。就是从你有感动的，你爱他，你关心他。所以呢，我为什么说为亲人祷告，就是说那个为他们的得救，为他们的那个福音，你要为他们祷告。就我跟陈贝，我们两个有个专门的时间，每天晚上睡觉只要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为我们家族中的人来祷告，因为那都是我们很关心的。如果他们不得救，那个跟耶稣是隔绝，我的心是不安的，他离开这个世界。 那你说关不关心别人？也关心，我也为别人祷告，但那段时间是为什么家人啊？所以呢，真的是拓展的。 我还有个问题，十二节，还是那个地方，能求上帝使你欢信心坚定成熟，立志完全顺服他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顺服他的旨意是，你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呢？ 哪节？四章十二节哈，四章十二节。 对。 祷告之间常为的，愿你们在神一切之信心从容站立得稳。你再说一下你那个用那个白话。 我这个的话是立志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 好，你就说怎么能知道神的旨意？ 对。 好， 你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呢？好，就拿我来说。我应该怎么知道呢？ 好，第一件事呢，就是说，圣经中你看到上帝的就是说吩咐、诫命，还有命令，这都是旨意。 我前面我们提过。 对，像那个丈夫和妻子，你是妻子，天天都有旨意在那儿。你先别管丈夫，这就叫旨意。然后呢，我说这些是明写下来的旨意，很重要。还有神说对耶稣基督的爱，还有什么爱灵魂，像那个用言调和，常常的和气的对别人祝福，这个都是旨意。这些都是旨意，哈，诫命都是的。那不光是这些，你说哦，原来都是告诉我干这干那，不，还有另外的。当你在这部分上用心的时候，凡事他都有旨意。你比如说像宝珠那天就是说，到底投不投这个资，自己也不了解情况，看了就那么点儿哈，其实也蛮那个人生很那啥的，所以呢，他也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个就借着祷告，那个是很什么个人性的。你放心好了，当你真心寻求神的旨意，横切祷告，在最小的事上他都要引领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他女儿，因为你把就是干扰你的就是干扰他。你也知道我们女儿小的时候，让他我在我看来是个小事，但是只要影响他的都是大事，所以所有你都可以求。但是呢，有的时候人会什么，只对那些小事上求，但是呢对上帝已经都吩咐好的不在意的，这种人慢慢就寻求不到了，就乱了，认为上帝那个你最后的时候没有信心去行那个上帝对你现实的。所以呢，已经知道的要去愿意遵行，求主帮助我们那个旨意。回答了吗？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儿，下面我们还有祷告的时间啊。大家请大家的哥罗西书呢，请大家继续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好吗？然后有问题啊，有感动啊，都那什么一点哈。我不知道伯父伯母累不累，没累吧？比较晚了哈。所以呢，那我们最后的请那个谁，我看请向前吧，带我们做一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这么好的时间，这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一家人聚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彼此的交通。这我们何等的福气，能在这里听到永生神的道，就是你赐给我们的道，又赐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可以有问有答，也可以彼此的互相鼓励建造。这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我们爱你，我们愿意遵循你的道。你的道实在是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这经上，求你继续地开启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写给我们的这些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该怎么做。也请你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明白的就可以带着信心去做，去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过去的想法，过去的做法，能够按照你的道来改变自己。说你的道实在是奇妙，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说我们愿意在你的道中行，有在这个新的生命里边，请你新的生命你已经赐给了我们，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主，我们按着你的道就知道这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就会成长，我们也愿意配合你，我们愿意完全的降服于你，来改变自己，但是用你的话，也就是你自己在改变我们自己。主，佑我们新的生命能够战胜那老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像你所说的，像你芥菜籽那样长成大树，可以使很多人受益。这求您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需要，我们家每一个家庭的每一样需要，我们都求你，我们也知道你也愿意来看顾我们，成全我们，引导我们。好，我们有几位啊，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徐伯伯和周阿姨来祷告。主，我们看到十年前啊种下的种子，现在不止没有说丢失，而且已经在成长。主，我们就祝福这真道啊，在叔叔阿姨心里边啊，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啊生根、长叶、发芽、开花、结果。这我们祝福他们的身体，我们感谢你已经祝福了他们的身体，七八十岁的人身体这么的好，我们感谢你啊，也感谢呀，也祝福徐伯伯的母亲的身体，105岁的人。说我们祝福他，愿他得享他在地上的福分。 Amen. 得享他在全家，我们俗话我们说天伦之乐，也真是你赐给我们的天父，你赐给我们他这样的福分，因为他从来就在心里信你。我们也可以看到你在他家庭里边的祝福，他家族里边的祝福，对他的儿女儿孙啊，这满满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这一家人都在你，都蒙你的福，蒙你的最大的福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我们这一切的祷告祈求都是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